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14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西安隆重开幕，习近平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习近平在视察驻陕西部队某基地时强调，聚焦备战打仗，加快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习近平分别向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中国质量杭州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就墨西哥独立战争胜利200周年向墨西哥总统致贺电。 习近平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 栗战书同巴林国民议会议长兼众议长举行会谈。 韩正出席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并发表致辞。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10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我国新冠疫苗完成全程接种超过10亿人。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5分钟，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15号晚在陕西省西安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15号晚的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19时58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等走上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20时，第14届全运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伴着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仪仗队员簇拥着鲜艳的5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现场奏响铿锵有力的运动员进行曲。全运会会旗，第14届全运会会旗和由60名旗手组成的会旗方阵，裁判员代表方队走向主席台。紧随其后的是37个代表团，精神抖擞的运动员代表，他们分别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3个行业体育协会。观众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运动员们的到来。 请全体起立。 入场仪式完毕， 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陕西省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同志分别致辞。20时40分，习近平用洪亮的声音宣布： 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开幕。 全场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伴随着第14届全运会会歌的旋律，全运会会旗和第14届全运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杨顺红，教练员陈荣雪，裁判员钟航伟，分别代表参加第14届全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宣誓。第14届全运会会歌《追着未来出发》，拉开了文体展演“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序幕。整个演出由序曲《迎宾古镇》和《民族根》，《延安魂》，《中国梦》三个篇章组成。借助多媒体技术和声光电手段，生动诠释了本届全运会“全民全运，同心同行”的主题。激动人心的场内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开始。从8月16号起，第14届全运会火炬在陕西省内接续传递，最后传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万众瞩目下，苏炳添。 第二棒火炬手是女子 张雨霏。 张雨霏。 秦凯。郭文俊、马龙等5位火炬手接力传递，最后由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获得者杨倩点燃全运会主火炬。